一个小时后，林叔从孙家出来，他没有跟孙女士发生任何冲突，两人和和气气从头聊到尾，但他满腹的疑问古怪却越发浓郁了。林叔急需找一个人倾吐分析。屋外不如屋子里暖和，风吹来，林叔忍不住打了个喷嚏。已经入夏了，他没觉得冷，那是谁在背后喋喋不休念叨自己？ 我觉得很奇怪。 林叔坐在月定堂对面的椅子上，翘着二郎腿，斜肩一动一动，手里还拿着支笔转动，笔在手指之间旋转跳舞，宛若穿着舞鞋的小姑娘。突然，这小姑娘脚下一滑，身躯飞了出去。林叔弯腰捡起来，继续转，如是再三，笔啪嗒啪嗒掉在地上的动静，委实让人没法忽略。月定堂忍无可忍， 坐有坐相，说正事。我这不是看你老低头写字儿，想当你忙完再讲吗？ 两人对视片刻，月定堂没了脾气，放下笔。他其实也没什么要紧事儿，纯粹是今日出门之后，发现林叔跑得飞快，转眼已经不见人影，外套帽子都没来得及拿上，回来又不断打喷嚏，一副行将生病的模样。月定堂心里不爽快，索性就懒得理他了，任凭林叔回来之后絮叨个没完，也只做低头办公。真是一物降一物。他寻思自己主动表明心迹是否错误，眼下像是比林叔还要在意对方的身体。姓林的倒好，吊儿郎当，浑然不把小命当回事儿。 怎么奇怪了？ 第一，孙氏住的房子是栋小洋房，他自称丧夫守寡，原是乡下小财主之家，夫婿早死，上无父母，旁无亲戚，他将家当变卖来上海买了这栋小洋房定居，因为觉得租界比其他地方安全，起码左邻右舍都是洋人，没人敢找他们孤儿寡母的麻烦。 这话听上去挺合理啊，有什么问题？ 所以说老岳，你读书厉害，但对细节的关注真不如我。我问你啊，乡下小财主的媳妇儿，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怎么就知道要在租界买房子？他没有读过书，上过学堂，穿着也是传统古旧，全身上下的事物没有一样西洋舶来品。按理说他既然如此传统，无论那栋房子前任主人留下什么，他就算不全部换掉，也会替换一小部分陈设。但是没有，客厅里面所有家具摆件都是西洋风格，一件中式家具都没有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 也许他是个精明节俭的人，与其花钱重新置办，中西合璧不伦不类，倒不如原封不动保留。 行，那这条先跳过。我刚进门拜访的时候，孙氏很紧张，双手攥裙，眼神犹疑，起初我没有挑明我的身份，只说是警察，他也并没有怀疑， 说明他不知道周萨是我姐夫， 那么他的紧张就很没道理了。 等我表明跟周萨的关系之后， 你猜他什么反应？ 什么反应？ 他反倒如释重负，开始主动跟我谈心。 他说他跟周萨之间清清白白，什么都没有。 之所以认识，是因为上回他儿子走丢了， 周萨帮忙找回来， 两人才由此结识。 他对周萨心怀感激，绝不敢有非分之想， 还让我回去劝劝我姐，对我姐夫都顺从些，说什么男人再老实，吵多了也会烦的。 这么说他还挺能言善道的， 对吧？你想啊，这么能说的女人，又能从乡下搬到租界来定居，性子能是内向的吗？既然不内向又注重传统，怎么会一屋子西洋摆设都不改？而且他一开始紧张，后来得知我的来意反倒放松了，又是什么缘故？难不成他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？ 这些只是你的揣测， 疑点多了，猜测就会变成现实。我觉得孙氏肯定有什么古怪，只是现在还没找到更多线索。 月定堂皱眉，他起身倒了杯温开水往林叔手里一塞， 把水喝完再说话。 我不爱喝白开水，你要是有酒 我倒不介意大白天跟你对吹一瓶。 林叔，你身体看着平日还行，那都是靠年轻的底子在撑，再过几年就很难说了。我只是希望下一个十年、二十年，还能跟你坐在这里谈天说地，喝一杯水，对你来说就那么难吗？ 岳定堂要是疾言厉色，林叔一转左耳进右耳出，但他现在软言温语，好声好气，根本就令林叔无从拒绝。只要张口想说点硬话，对上岳定堂的眼神，林叔就什么也说不出来。他抓起水杯一饮而尽，又被烫得咳嗽咋舌，但总算盖过颈子耳根油然而生的滚烫。无非是吃软不吃硬，口是心非，死要面子罢了。岳定堂暗自冷笑，心说我还治不了你。林叔擅长调戏小姑娘，但不擅长被反调戏，一旦局面反主为客，他就束手无策。寻了个借口早退，一边琢磨明天怎么在岳长官身上扳回一城。林叔心不在焉，从警察局步行回家，居然还在路上发现了他姐夫周萨。周萨也是步行，没有雇黄包车，就在林叔前面不远处，脚步匆匆，看起来像在追寻什么。这条路本不该是他下班回家的路。林叔起了好奇心，自然要跟在后面找出个答案。孙寡妇的问题暂且放在一边，姐姐姐夫之间的矛盾是时候解决了。路上的人虽然还算多，但林叔也不敢太过靠近，他不远不近地坠着，只要保证对方没有从自己视线范围内完全消失。周萨似乎没有发现自己被人跟踪，但他的脚步越来越急，走的路也越来越偏。林叔的好奇心越来越强烈了，他心里已然浮想联翩无数奇奇怪怪的走向，包括但不限于周萨私会情人、私藏财物，甚至是有着不为人知的隐藏身份和任务等等。毕竟乱世繁华，各路妖魔鬼怪屡见不鲜，要是哪天别人忽然告诉他，他这位姐夫其实有个曲折离奇的身世，林叔觉得自己也不会感到丝毫奇怪的。但他没想到，自己追了周萨差不多半个小时，竟是为了看周萨跟一条狗上演人狗情深。周萨根本没有发现自己被跟踪了，他背对林叔，蹲在前面不远处，跟一条小黄狗玩得不亦乐乎。那劲头比在家里跟灵瑶温存还要柔情万千。仔细一听，他嘴里还时不时蹦出些怪言怪语。 小华，你说你不是猫，怎么就那么喜欢吃小鱼干呢？ 哎呀， 别吃这么快啊，我身上可没多少了，你要是一下子吃光了，后面几天可就得挨饿喽。哎呦，你这精的还真听懂了。这就对了，慢吃，我今天又不急着走，你吃完还能再陪你玩一会儿。 林叔差点以为那条狗是人变的，他上看下看，左看右看，狗约摸两个成年男子手掌大小，还未长大，黄毛微卷，蓬松虚胖，一双眼睛乌溜溜，灵性的很，的确很可爱。那狗吃两口小鱼干，就抬头看周萨一眼，像是怕他跑了。等林叔悄然走近几步，周萨还没发现，小黄狗却立马察觉，小鱼干也不吃了，蹦到周萨屁股后面，冲着林叔汪汪叫，警惕威胁。周萨扭身，露出惊讶的神情。 林叔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 姐夫，这话得我问你吧。 二位的鸡丝凉面，请慢用。 入夏之后，天气渐热，潮闷交加，人的胃口也跟着奄奄不振，什么山珍海味也比不上一碗鸡丝凉面配上一盅酸梅汤。酸梅汤不能完全放冷，最好放在炉子上温着，等客人要用的时候再去拿出来。 否则这种天气贸贸然喝冰镇饮料容易肠胃不适。至于凉面就无妨了，林叔在四川时经常吃凉面，入口必然是辣的，一开始把它辣得涕泪横流。刚到那边时逢辣必上火，不得不让厨师做饭的时候免辣，结果正好遇上个脾气火爆的饭馆厨子，人家直接就撂挑子说不辣不会做，你自己来做。川蜀之地潮湿，花椒辣椒八角都是必需品，吃着吃着也就习惯了。到后来林叔辗转东北又回到上海，吃什么都觉得口淡，就像眼前这碗凉面，有煎过的手撕鸡肉、花生、芝麻酱、香油、醋，再根据客人喜好加上葱丝或香菜，唯独没有辣椒。林叔略显惆怅， 唉，吃啊，你怎么不吃？不合胃口吗？ 周萨已经囫囵地把大半碗凉面干掉了，他拿起酸梅汤灌一大口，再满足地吐出长气，给了两个字的评价： 啊，爽快。 饥肠辘辘的时候，有没有辣椒也就不太重要了。林叔惆怅归惆怅，没影响他进食的速度。风卷残云几分钟过后，他碗里的面也就跟周萨差不多了。 我没骗你吧，这里的凉面比你姐做的好吃吧？ 那是好吃多了。 有时候跟你姐吵嘴了，又或者家里饭菜吃腻了，我就会到这里来要一碗面。你还真别说，这里虽然装潢差了点，看着有点脏，但他家的面不比萧记的面馆差。哎，可惜萧老板了，遭逢横祸，后继无人。 在月定堂出现林叔卷入各种稀奇古怪的案件之前，林叔跟周萨的关系是很不错的，哥俩隔三差五就出去喝一盅。周萨与人和善，八面玲珑，在市政府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虽说幼鱼出身平平，无法高升，但要是得遇时机往前更进一步还是可以的。不过他自己安于现状，也算是跟林叔脾性相投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